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前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然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群。 东京奥运会火热进行当中，您在即将下班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想了解到第一手的奥运资讯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参与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代表团的表现。 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已经适应了，从19号开始呢，我们的然在东京特别节目的晚间版金戈铁马呢，是从17:00到19:00。这两天呢，听节目的朋友也非常多，我们在互动话题方面的话，大家也会积极参与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两个，第一个呢，说说您印象当中最为深刻的奥运赛场上的大逆转。其实呢，要谈到这届奥运会当中，大家肯定想到了昨天的这个胜利军啊。 嗯，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延伸。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代表团在这一个比赛日获得2银2铜，其中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当中，曹原和陈艾森啊有一个动作没做好，获得了一块银牌。而在上午的游泳比赛当中，张雨霏夺得了女子100米蝶泳的银牌，李冰洁获得铜牌。当然在射击方面，魏萌发挥稳定，我们也斩获了一块铜牌。四块奖牌的获得过程，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另外呢，冬奥方面的消息呢，也为您送上第一届线上中国之家体验新生级助力北京冬奥会。 嗯，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个是奥运赛场当中的大逆转，您哪些这个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开始啊，每天晚上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送上一朵小红花的环节。 嗯， 因为在每天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呢，其实都会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运动员或者是一些人物会在每天当中产生啊，不单是争金夺银，还会有一些选手虽然失利，但是他的付出依然是能够衬托出就是奥运精神在他身上应该有一个特别良好的体现。我们在话题当中送出一朵小红花，那今天您会把一朵小红花送给谁？ 奥运奖牌榜。 今天啊，美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这个奖牌数哈、是不断的相互焦灼的，一会儿他第一，一会儿他第一， 更新非常快。 到目前为止，这个时刻，美国代表团7金3银4铜，奖牌总数14，因为他们金牌比咱们多，所以是排在整个这个积分榜的，也就是金牌榜的第一位。中国代表团是6金3银6铜，奖牌总数15枚，我们暂时排在第二。我们虽然是金牌少一枚，但是铜牌多2枚，那没办法，人金牌比咱多一个，暂时让他先排前头。 而且呢，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呢，这个金牌数量升得也非常快，目前跟咱们金牌数是相同的，6金，而银牌是1块，铜牌是2块。 嗯，奖牌总数9枚，排在第三位。英国代表团3金2银1铜，奖牌总数是6块，排在第四。韩国代表团也不错啊，3金3铜，奖牌总数6枚，排在第五。第六位澳大利亚2金1银3铜，奖牌总数6枚，排在第六的位置。 那么获得一块金牌的代表团呢是非常多啊，包括像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包括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匈牙利、突尼斯、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厄瓜多尔、伊朗、科索沃、挪威、泰国、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这些国家都是一枚金牌入账。 嗯，当然一会儿哈还会有我们的乒乓球混双项目，特别希望这块金牌赶紧到咱家。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 全景奥运会。 来介绍今天的比赛的情况。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跳水项目哈，在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里约奥运会铜牌得主托马斯戴利和他的新搭档马蒂里从第四轮呢就超越咱们排在第一位了，总成绩是471.81分，获得冠军。 陈艾森和曹原的奥运击败组合呢是最后一轮拿到了101.52分的高分，总成绩是470.58分，最终呢是获得银牌。刚才小丽也提到了，从第四轮开始呢，英国选手就已经超过咱们，而最终呢中国队是无缘这个项目的奥运会五连冠。俄罗斯奥运会代表队的邦达尔和米尼巴耶夫组合总成绩439.92分，排名第三位。 今天这个比赛我们请前方的记者金泽来给大家介绍。你好金泽。 主持人您好。 赶紧来给我们说说今天跳水的情况。我们其实在家里看的时候也真是特别着急，尤其是最后一跳的时候啊。你给我们说说当时比赛的情况。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的这个跳水比赛呢一共进行了六轮，一共有八对选手。那么我们的选手其实在前三轮的时候一直处于一个第一的领先的一个位置，并且领先的分数还不错，还很高。但是在第四跳的时候是曹原在入水的时候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那么在第四轮的时候他们仅仅得到了平均分5.5分，所以这一跳结束以后戴利这对英国组合就超越了曹原和陈艾森，一跃到了第一的位置。那么此刻他们之间的分差是5分。那么尽管在最后两轮的时候我们的曹原和陈艾森都发挥的非常不错，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发挥，把这个分数这个分差缩小到了1分，但是最终仍然是以1.23分这样的一个成绩获得了第二名。 那么赛后采访的时候两位选手是怎么来表达的？ 赛后采访的时候曹原是说当时第四跳的时候啊可能他的心里有一定起伏了，这对于老将来说呢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已经久经沙场了，但是奥运会毕竟这是最后夺金争金的时刻，而说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兴奋但是也非常起伏的，他可能当时的想法变多了，那么想法变多了以后可能自己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自己的技术动作上了，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失误。但是在赛后他也跟陈艾森说了很多的抱歉和对不起，因为这是陈艾森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也是最后一个项目。那么曹原其实之后还有十米台单人的比赛，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搭档陈艾森，但是陈艾森也会觉得曹原很辛苦，因为毕竟是第三届的奥运会，并且曹原是身上是有伤的，那么这个伤不管无论如何其实都会影响这个选手的发挥。那么他的陈艾森则是对曹原说没关系，我也就觉得你很辛苦了。其实两个人都会有一些宽慰，因为都已经是这个跳水界的元老级别的人物了嘛。那么在后续呢曹原也说要集中精力总结好自己的经验，为十米台单人的这个比赛来做着准备。 好，谢谢金泽的介绍，那也请你继续关注跳水方面，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 当然了，这个英国方面会非常的开心哈，咱们是特别的遗憾。刚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边关注着比赛的情况，也看到每日邮报的大标题是汤姆戴利终于赢得了奥运金牌， 终于就说明他们对这枚金牌的获得也感觉很不容易。 那当然，你想要突破中国跳水队的重重包围， 梦之队啊， 想要得个金牌是多么的不容易哈。其实也就是这块金牌他们有戏。那么在13年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戴利就已经是完成了在奥运会当中的首秀，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拿块金牌。终于过了这么多年，13年了，都当父亲了，一直想要。 刚出道的时候天才神童， 不容易啊。也祝贺英国代表队啊，你看我们让给你们一块。 这是我觉得咱们还需要做的更好一些，还要保持啊，保持啊，再更好一些的话就超越对手，下一届再见吧。 其实最后一个动作咱们跳的非常的完美，就是刚才那有一个失误哈，差的有点多，咱们最终呢是差了1.23分。 这就叫高手之间的对决，就差那么一点点都不行。 没关系，我们跳水项目还有很多值得关注哈。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看啊，咱们跳水梦之队之后的几个项目。 说一下射击啊，今天下午呢，二零二零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飞双向飞碟的决赛呢争夺当中，结果呢，中国名将、世界纪录保持者魏萌46分拿下了一枚铜牌。那夺冠的是美国的名将英格丽什，她在和卫冕冠军意大利选手巴克西的争夺中呢，是顶住了压力，最终反超逆转拿下了金牌。巴克西收获了一枚银牌。 嗯，这个是下午的一块银牌，一块铜牌。那在上午的泳池当中，这是游泳比赛的第二个决赛日，中国选手张雨霏0.05秒的微弱差距，我们收获的是女子100米蝶泳的银牌。当然之后李冰洁也不错，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预赛当中，她打破了亚洲纪录，那么决赛呢也是再次改写了亚洲纪录。不过她呢最终是获得了第3名，也不错是铜牌的成绩。 那么还有闫子蓓名列男子100米蛙泳的第6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奥运会最好成绩。在男子100米仰泳的半决赛呢，是带病作战的徐嘉余是有所保留，顺利晋级到决赛中。先进行的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呢，张雨霏在前半程领先的情况下呢，最后时刻为世锦赛的冠军加拿大的麦克尼尔反超，摘得银牌，逼近了个人最好成绩。澳大利亚的麦基恩排名第3。那么张雨霏呢，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呢，笑了。他说：“我很满意，给自己打99分，剩下那1分，他说我希望自己的心态可以更好，也学到了重要一课，怎么样调节紧张的情绪。在赛场上，我觉得无论最终的成绩如何，运动员都会有收获的。” 嗯。那今天泳池当中其他的项目，像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英国的名将皮蒂57秒37的成绩卫冕了。参加这个项目的呢，中国选手是闫子蓓58秒99，最终是排在第6。虽然是第6哈，但也是我们中国男子在这个项目当中最好的成绩了，所以也是祝贺闫子蓓哈。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呢，美国队获得金牌，意大利和澳大利亚队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嗯。另外再来说一下刚才这个女子，就是这个李冰洁所参加的400米自由泳这个亚洲纪录啊，在破了之后的话呢，这位19岁的选手呢，决赛中是再度刷新了纪录，因为他昨天预赛里面就已经是刷新了4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那么在决赛里面呢，刷新纪录的成绩是4分01秒08，最终拿到的是铜牌。澳大利亚的蒂特马斯击败了美国的何少女莱德斯基之后卫冕梦想。那么两破亚洲纪录的李冰洁呢，也感谢之前非常艰苦的体能教练。他说：“我的目标啊，就是登上奥运领奖台。”他说：“我看到了跟高手之间的差距，也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说那些马拉松没白跑，我给自己打95分。 嗯，之后呢，我们还再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仰泳这个比赛预赛之后，两届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徐嘉余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身体不适，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在场边吐了。 嗯， 半决赛没有拼尽全力的徐嘉余呢，是52秒94排名第6，晋级到决赛当中了。那他说：“就我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可能会遇到一点困难，会克服困难去完成比赛。”那么在3个项目其他的半决赛当中，美国名将斯科特领跑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应该以前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哈。预赛中打破赛会纪录的南非选手舍恩马克尔在女子100米蛙泳的比赛当中领先。那么最终呢，唐前婷是名列这个预赛的第10，就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了。女子100米仰泳的比赛当中呢，美国选手史密斯57秒86排名第1，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了澳大利亚选手麦基翁在预赛的时候创造的赛会纪录。 像白云越飞越高，东西飘。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拿牌的项目哈，上午拿了2块，游泳池是1银1铜，下午呢飞碟射击双项女子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跳水这个10米台的双人男子一个铜牌一个银牌。 对， 嗯， 这些项目当中特点就是一个是单人的，还有双人的。那么下面给您介绍集体项目，但是3人。 嗯， 这日本东京奥运会男子3人篮球分组循环赛呢，今天上午呢进行的比赛当中，中国3人男篮呢是21比20战胜比利时。这场比赛呢，咱们是1分险胜。这开场之后啊，比利时连中了3记远射，当时6比0就领先了。胡金秋篮下打成1比1，随后呢持球突破得手，拉斐尔突破上篮，胡金秋再次打成1比1。尼克连续突破上篮，胡金秋补篮，严鹏远射命中，拉斐尔呢造犯规2发全中，胡金秋连续补篮并命中远射，连得4分。李浩南突破上篮，随后命中远射，中国队反超比分。高诗妍和拉斐尔呢是远射互标啊，互相这个标中的投篮。高诗妍跟迪埃里呢先后突破上篮，双方打成20平。这个时候胡金秋造犯规绝杀对手，最终呢咱们是1分险胜，21比20击败了比利时3人男篮。 所以刚才老孟说到了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个环节小丽送的小红花就是给 刚才你说的胡金秋。 胡金秋， 哎，没有他， 我以为你要送给三人男篮呢。 那不行，我必须得送给小伙儿， 关键人物 一个小伙儿送给胡金秋，没有他这个关键的犯规哈，咱这可能还输了呢哈。 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我送的那个现在剧透吗？我送的那位选手， 反正我先送给他了，我先冲在前面送给他了。小伙儿，收下我的心意。 行吧，我那朵花等到节目结束之前再送吧。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胡金秋应该是参加五人篮球。 对呀、 啊，啊，五人月饼，五人篮球，结果 浙江广厦的当家球星啊。 结果呢，现在咱也是没有名额嘛，所以只好就参加了三人篮球。那胡老师，您看您是不是快快的就带着咱们这个五人篮球也能够在奥运会当中赶紧哈回到这个阵营当中？咱也别太晚了，咱就巴黎吧，好不好？ 咱就三大球吧，甭管三人篮球、五篮球，都是篮球。 送上我的小红花，请您收下啊！这是约定好了，您巴黎的时候要努力哦。 哎，你看大家送的还都不一样呢。 嗯、 你送的是胡金秋、 哎， 我送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小的女子运动员，参加的是 我就知道你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当中的新设项目啊、这个！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送给小小姑娘。 孙艳军，孙艳军也是位男性听众，送的就是赵帅嘛。你看他送的是赵帅， 嗯，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你这个不太正常， 不正常。燕林说了，送他小小少年胜利豪，射击选手啊，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沉着应战，一战成名。你看把送的理由你都说出来了啊。还有呢，宝姐姐，那必须得给杨倩啊， 哟，宝钗姐姐、啊、 首金得主，清华学霸，那就是他心中送小红花的咱们的奥运健儿啊。我看这还有谁，杨小倩，杨小倩说刚下班竟然没有新增金牌，有点意外啊。但是花儿他送了，杨小倩送谁呢？举重队铁粉儿。我觉得可能是昨天无论是这个申理君的逆转、 嗯、 还是这个李发斌的金鸡独立、 嗯、 一下就吸引眼球了。 嗯，我觉得昨天举重队真是太博眼球了， 包括那个这个侯哲慧嘛， 嗯， 就是举重若轻啊， 真是 那举起来之后他稳稳的就别放了。 所以我突然想起之前张国政跟他连线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意思就是说我们金牌都想拿回来呀、啊、果然就是奔这方向去的哈。 就是每个项目都有希望，每个项目都有看点，就大家都在关注啊。中国选手在那儿具有绝对的争夺金牌的实力。 嗯，好，那刚才老孟你说的是三人篮球男篮是吧？ 男篮，你说 你再给说说女篮，你再给说说女篮。 我说女篮、嗯、好，这个今天呢是分组循环赛，咱们三人女篮呢是15-12三分赢的是日本队东道主。目前呢咱们是4-1啊，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排名升到了小组第二。在小组循环赛还有两场比赛的情况下呢，咱们已经是提前确保排名前六，至少可以进入淘汰赛。 嗯， 如果要是最终排名小组前两名，就可以直接晋级到四强。 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哈。当然我们中国男篮要继续加油哈。 嗯，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大项哈、啊、今天呢还有一个项目是咱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项目，也是啊小朋友玩的项目。 嗯， 首次入奥的滑板项目女子街式比赛中，16岁的中国选手曾文慧闯入决赛，最终排名第六。当然日本选手和巴西选手在竞争当中还是占据上风的哈。年满将近14岁的西石花和16岁的中山丰奈最终获得金牌和铜牌，13岁的巴西选手莱亚尔获得了亚军。这个比赛我们的记者林苑哈、啊、去看了，我们来请林苑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好林苑。 小丽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哎，今天的女子街式比赛应该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哈、啊、而且我一看这得金银牌的选手，呵，都16、14、13，这也太年轻了、 嗯、确实非常年轻。这个项目确实是开展的年龄应该是非常低的，因为可能更低龄的选手他们在这个做到人和板结合，人板合一要更容易一些。而且这些练滑板的女孩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也非常的乐观，在比赛当中就完全感觉像是一个这个摔跤的比赛，就是在过程当中不断的会跌倒，但是不断的会爬起来，不断的会出现失误，但是不断的又笑着重新拿起板冲到更高的台上，然后准备去挑战下一个难度动作。嗯，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冠亚军来自日本的两队选手、嗯、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听到有这个日本的媒体同行来问他们到底就是在比赛当中听到他们一直在 交流，大家站在那个出发台那儿等着出发的时候， 嗯， 啊，包括热身的时候，互相之间一直在聊，说你们在聊什么呢？你们在说一些什么动作吗？说我们在聊一个动画片，名字叫做《小浣熊》，也什么名字的，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低年龄的这个话题。 你们完全就不是一个时空里的。 对，但是你就能看出这个新增的奥运项目，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带给大家的，就是至少带给参赛选手的这种愉悦感是非常强的。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年纪小吧，要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好，或者说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大赛的竞争的这种残酷也罢，就是第一次的奥运会，对于他们个人来说也是这种第一次的经历。那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享受的。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看到进入决赛轮的来自菲律宾的选手，也是天生的乐观派，在比赛当中他是有很多的失误，然后去挑战扶手的时候滑下来，一次次滑倒，一次次的摔，然后爬起来之后一瘸一拐的去找他的这个滑板。但是呢，场边就我们因为完全没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发出这种现场的助威，因为这是一个控场进行的比赛，但是仅有的一些在场的人，比如说像我们的记者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的教练啊，在场边喊他的名字，他都会热情的跟场边的人回应，无论这个人他认识不认识，然后都会笑着让大家给他加油，然后再次的拿起板，然后再次的去重新出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一个非常快乐的项目，一个不断的挑战自己，但是也完全不怕跌倒了再重新爬起来的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去开始要去体验的一个项目。而且今天在我们离开这个场馆的时候，我们坐的大巴车因为是玻璃是茶色的，颜色很深，而选手们他们坐的大巴车和我们这个车从外形上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然后因为观众不能够进入到场地当中，他们只能够在这个大巴车开启之后，这个马路外围来等待着，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碰到他们心仪的明星。就是可以看到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我们今天在这个马路边上看到等待这个选手们能够一闪而过的这些热情的滑板迷，年龄非常的低，有的小朋友大概看起来也拿着滑板，也就是刚刚上小学或者甚至幼儿园的这样的年纪，但是都是拿着滑板在场边在这个路边为这个驶过的大巴车，为从这个场馆当中驶出的大巴车加油。就他们都会幻想着说也许他们支持的这个滑板选手就在这辆车上。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无论是从昨天的街市赛还是今天的街市赛男子女子的比赛里面，日本选手东道主选手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那也能看出这个项目在日本确实有比较广泛的开展的程度。他们这些选手我相信在这次的奥运会之后也会成为更多青少年去模仿和这个追求的这些明星。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选手来说其实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孙文慧也只有16岁，也非常的年轻。这是他在整个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因为我们之前知道他之前打了一个奥运积分赛，所有的比赛当中这是他第一次入围到最后的决赛。而他整个和所有比赛现场的这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能够体现这个项目跟大家其乐融融，互相促进、互相挑战、一起交流的这种算是运动的理念吧。因为在比赛当中，他站在场边热身也好，或是准备出发也好，看到场地当中有别的选手去挑战一些稍微有难度的动作，只要完成度比较高，他都会远远的去招呼这些选手，跟他们鼓掌，给他们叫好。然后大家一起在站在出发台前的时候，也会有不断的这种交流。就这个滑板这项运动真的是一个年轻人能够交朋友的一个 方式， 对，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在这个比赛当中确实也是感受到的都非常的欢乐。我觉得这个第一个 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的项目是属于年轻人的项目， 而且还比较成功，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比较成功，他也是成功的吸引了像你刚才说的哈，得冠军的这第一和第几啊，这个日本的选手可能就是出自于附近的街区，而去加油去关注他们的也是街区，可能是他们的街坊，也可能是就是他们学校的学生哈，或者是附近的学生都了解，感觉是产自于社区，然后又回归到社区这样一个过程哈。而且你刚才提到我们的运动员16岁，其实我觉得16岁跟14岁包括13岁别看就差2-3岁，但是站在那儿还是差挺多的哈。16岁应该是大姐姐的感觉站在那儿，13岁和14岁跟那小弟弟小妹妹哈。 其实他们看起来也都非常的年轻，因为我们的选手虽然年纪比较大，16岁，当然其实用我们教练的话说，因为在赛后我也跟我们中国队的外教聊了很多，然后他也是说到我仍然是认为应该把邓文慧叫做年轻的选手，因为13岁、14岁、15岁、16岁，这是年轻一代的选手，他们都属于现在进入到奥运会的滑板这个项目的年轻一代的选手。尽管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决赛里面我们看到一位美国选手，他是今年32岁，也仍然是在这个赛场上能够去活跃，但是我们中国队的外教相信，就是丹尼尔说，相信他说过后，我相信这一代的更成长起来的年轻选手一定会超越他们现在所能够展现的水平。当然其实因为是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我们总体来说感觉女子滑板这项运动因为开始的时间比较短，就像我们说日本选手获得冠军的是13岁，那他滑这个滑板的年纪已经超过了5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中国选手邓文慧虽然16岁，但是他接触滑板这项运动也才只有3年半的时间，不到4年。他在这个运动当中取得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女子滑板目前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整体的水平并不能够说得上是很高。像男子的比赛，昨天可能很多人也已经关注了奥运会第一天的这个滑板街式赛，男子的这个比赛的这种难度，这种表演的精彩程度和今天相比来说呢，确实是会有比较大的落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女选手整体的一个水平能力的上升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好，谢谢林苑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关注哈这个非常年轻的，但是目前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引入的奥运会的新项目哈。谢谢，再见。辛苦了。 好，谢谢小丽，再见。 再见。 那么刚才大段连线是给了曾文慧啊，这位16岁的来自广东的这个小姑娘啊，这次这个滑板女子街式的这个最终她拿第6名，这个倒没关系。我在今天的推荐当中呢，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就是说16岁这个年龄啊，可能也就是上初3或者高1。那么试想一下，这些00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可能大家可能会认为是温室里的花朵，但实际上在咱们奥运赛场当中有这样。咱们身边正在上初3或者高1的这样的小姑娘，她在奥运赛场当中展示的时候呢，这个拿到成绩是一方面，关键是把这项运动又向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这种奥运迷们来展示了滑板这项运动的魅力，同时他们的背后付出特别值得我把今天的一朵小红花送给16岁的曾文慧。具体的原因和理由刚才连线的时候呢，林苑也说得非常充分，小丽送给了胡金秋是因为在今天的关键比赛当中他送出了绝杀，那我送给小红花送给曾文慧的原因和理由，您可以上抖音或者快手去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您看看他那膝盖摔的心疼了。 这是我们第一时段给大家盘点的哈，从今天上午的一银一铜到今天下午的一银一铜这几块牌子产生，同时我们也关注了最新的这个项目滑板，今天是女子街式的比赛哈。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还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给大家做介绍，尤其是还有新闻组合今天将要登场，我觉得整个乒乓球队今年去就是为了赢这场比赛， 新闻联播。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后半段哈会给大家做介绍，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今天俩话题是什么来着？ 一个是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的奥运赛场当中的大逆转啊，刚才我们看到8216用户8216这朋友聊天室里已经说到了，印象最深04年雅典奥运会咱们中国女排逆转击败俄罗斯那个场比赛印象最为深刻。再有一个话题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常设话题，在每天您都可以送出一朵小红花，您会送给谁？小丽送给的是

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了。 第二时段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把目光呢聚焦在游泳方面。那么今天呢，中国游泳健儿们呢，在这个水池当中啊，这个张雨霏呢是距离金牌最近的这个一个项目啊，她最终是0.05秒的微弱的差距，在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获得银牌。李冰洁呢，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预赛打破了亚洲纪录之后呢，决赛再次改写了亚洲纪录，但最终呢是拿得了铜牌。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有很多朋友在提到，今天中国泳军包括今天呢中国奥运健儿的整体的表现，觉得这个张雨霏这块牌还是有些遗憾啊。 嗯，稍微有一点遗憾，差一点点哈。 对， 对于泳池当中哈，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做分析哈。 嗯嗯，像我们将连线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教师葛玉啊，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运动员啊，请葛玉呢给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啊，在今天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的游泳健儿的整体表现。葛玉你好。喂， 主持人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葛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关注中国的这个游泳健儿在赛场当中的表现的话，张雨霏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可惜啊，0.05秒这个相差的话确实是这个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最终拿到银牌。另外呢，李冰洁呢今天是打破了亚洲纪录，但是只摘得了铜牌。你觉得在今天早上的上午的他们这两人的表现的话，包括在赛前你对他们的预期和整个赛事当中的他们的发挥，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因为目前来看，就是今天上午的比赛，我觉得中国游泳军团是属于有惊喜也有遗憾。当然刚才大家都说了比较遗憾，确实距离第一只差了0.05秒，但是从这个成绩来看呢，张雨霏应该也是游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像他是55秒64，距离世界纪录也是只有不到0.2秒的这个差距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发挥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可以知道他这奥运会啊，他一枪一枪都是第一，都是预赛第一、半决赛第一晋级来，他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他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就像他赛后自己说的一样，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他应该算是战胜自己了。 嗯， 我觉得这个成绩他游的不错，而且他已经多次目前来看稳定在56秒以内的这个水平，应该是很稳定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后期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嗯，所以200米蝶应该从专业的人士的角度来分析，看他今天的动作啊，包括他的表现，200米蝶会不会要比现在好一点？ 200米蝶泳，我觉得还是放松心态吧，因为对于他本人来讲呢，从我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可能现在100米， 嗯， 自己信心更足一点，因为他属于速度比较好，前程比较好， 嗯， 但是200米呢，距离又长了一些，所以后程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 我觉得他要是放松心态，以目前他的状态来说，他200米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他也是之前游出过2分5秒多的水平，这个水平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嗯， 所以我觉得放松心态，再一个呢，把这个出发转身的细节注意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嗯， 今天呢，我觉得他在50米转身处稍微的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赶。如果要是转身处理的再稍微好一点， 嗯， 也许有机会啊。当然，咱们这是后边再说了。 嗯，他有点着急了。 但是今天的发挥，对，但是今天我觉得他的发挥已经很好了。因为在这种压力下游出这种成绩，应该是从成绩角度看很好，但是只是遗憾的一点就是对手可能发挥的要更好一点。 对，像女子选手方面，刚才我们说的是银牌，铜牌的获得者19岁的李冰洁，虽然是拿了铜牌，但是这个是新的亚洲纪录，女子400米自由泳。那其实女子方面哈，我们的选手在前半程，包括说像短距离，以前我们短池世锦赛经常是拿冠军啊，世界杯什么的，所以说在这个长距离方面，好像女子的这个实力啊，相对来讲跟欧美的选手来讲，稍微的欠那么一点，是不是？ 其实女子中长距离吧，我们也不算是这个劣势，因为应该也算是我们一个传统优势项目了。 嗯， 从之前很早开始，我们 国家的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一直都是实力非常雄厚。如果要是关注这个世界排名的朋友可以发现，就是如果要是看每个项目单项世界排名前二十的成绩的话，其实女子中长距离我们国家是进入世界前二十最多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从400、800到1500。然后今天上午呢，李冰洁确实游的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她应该打破亚洲纪录，也是属于战胜了自己。因为李冰洁可以知道之前几年很早就崭露头角，但是呢中间也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训练啊包括其他的原因，她这个成绩有所下滑。但是这一次呢她能战胜自己又再一次提高最好成绩，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而且这一次呢你看她这个是第三名嘛，她我觉得她游程节奏掌握的特别好。因为她这个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这个莱德吉和蒂特姆斯这两个运动员，这个肯定是我们国家目前来说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无法撼动他们两个的实力，所以她一下水之后没有跟着他们的节奏走，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然后最后呢发挥了一下他后程的优势。他相当于分段游是前后差不多都是2分0秒多一点，最后游了4分01秒0几的成绩，我觉得分段处理的特别好，所以最后超过了那个加拿大的选手，获得了铜牌。我觉得也是发挥的不错的。 对 对， 我看他采访的时候还说呢，我这个找到了目标哈，那些之前那个马拉松我都没白跑，给自己打了一个比较高的分，95分哈。那相对于女子项目来讲，像男子哈，我们也关注到了男子100米蛙泳这个项目呢，严子贝呢是排在第6，按说这个成绩哈，在咱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真是不错的成绩了，是目前咱们男子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了哈。 对，严子贝其实今天上午我觉得也是属于正常发挥的一个水平，也是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他是58秒99，从成绩来看呢他半决赛也是游在59秒以内，比这个成绩还好一点，因为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就是58秒63，所以他是很接近个人的最好成绩了。在世界大赛当中的决赛当中又是上午游出这个成绩，我觉得是属于一个相对还可以的成绩，就是算发挥算是不错了。只不过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可能这个项目距离世界最高水平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差距。 我有点担心徐嘉余在旁边吐的时候，我就看着哎呦这心疼劲儿的哈。后来好像说缓缓没有太大问题，说也会尽量的去克服吧。徐嘉余这情况行不行啊？我有点担心啊。 徐嘉余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因为我看之前说的就是昨天晚上就是胃不太舒服嘛，是吧？然后他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有实力的，但是他这个项目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子100米仰泳这个项目，现在目前世界整个水平差距都很小，就是有可能明天的决赛到前6、7名，可能都在1秒钟之内，就差距就在这么小之内，所以说现在看哪个人拿到什么名次，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可以这个可以期待一下。但是目前来看，俄罗斯的这个克拉什尼科夫和罗伊罗夫，可能还有美国的那个瑞恩莫菲，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状态更好。但是徐嘉余也曾经游出过距离世界纪录就差0.01秒的成绩，所以这个我觉得徐嘉余明天还是如果要拼一把，还是有机会再争取一枚奖牌吧。 我平时有时候也会看看游泳，也属于吃瓜群众这一类哈。感觉徐嘉余是属于紧张型选手，好像一到大赛的时候，他这个压力就挺大的，还真是有点为他担忧。也希望他能够像咱们女选手自己说的那样，能够自己战胜自己哈。 是的，是的，他是平时就属于相对比较内向的性格嘛。所以大赛当中，我觉得是只要能放松心态，游出自己的水平就很。 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个小将哈，那就是唐坚婷。虽然在比赛当中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可是他前半程摇的还挺好的，转身之前还是排第一，转过身来然后慢慢的就被超越了。这个小孩也给大家点评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个人的一个技术风格和特点吧。他本身属于50米蛙泳就是比较好，50、100偏50、100的运动员。所以今天是作为一个小将，我觉得他敢打敢拼游到这个成绩是6秒6好像是。 预赛昨天半决预赛的时候他是6秒40几嘛，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基本上就是稳定在自己的这个稳定发挥了自己的水平，而且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就是前程的这个优势。他如果后程后期的话能再继续提升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的话，应该还会有一定的突破。 对，我就想这小孩应该前途无量哈，尤其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历练过之后，他应该会积累更多的经验哈。 是的，是的。 那这是第二个比赛日，那么接下来咱们游泳池当中还有很多的项目哈，值得大家去关注。你再给大家说说有哪些，咱们可以关注关注哈。 关注，我觉得后边中国还有一些优势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像徐嘉余的这个仰泳啊，明天可能就要进行决赛了，明天上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再就是张雨霏的200米蝶泳，他的成绩呢如果要是按正常的发挥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这个都是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男女4x100米混合， 这个好看， 男女混合泳接力，这个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准备的一个项目应该是。而且这四个人呢按照无论从排棒还是单项实力来说应该都是比较强的，这个项目我们国家也挺有竞争力。仰泳如果要是按照之前的这个仰泳徐嘉余、蛙泳闫子蓓、蝶泳张雨霏、自泳杨俊轩来说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排棒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有竞争力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有一个这个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因为这一次比赛女子增加了这个女子1500和男子800米的项目，这个女子呢800、1500可能也是我们国家有希望拿牌的一个项目。今天晚上就应该是进行女子1500米的预赛。预赛当中呢，相信肯定很多运动员也不敢大意，因为这个400米以上的项目都是直接进决赛，没有半决赛的，所以他们要想进入前8名的话，也是不敢有太多的放松。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李冰洁啊、王简嘉禾都会出现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当中。 没错。 这个都是应该是我们有希望夺牌的项目，我觉得。 太好了，葛玉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解读了一下哈，尤其是有一些运动员他的战术，包括体力如何分配、转身的技术特点等等哈。那也期待着我们中国泳军能够创造更好的成绩，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哈，我们保持联络，也请您给我们北京的游泳迷们介绍更多专业的角度哈。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好，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泳池方面哈，我们今天上午的成绩，一个银牌，一个铜牌，相当不错哈。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泳池当中哈，今天中国泳军的表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女足。女足呢明天还有最后一场小组赛，前两场踢的都不理想哈。我们马上连线大家熟悉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请他呢来给大家说说哈明天的这场比赛的前瞻。你好天英。 哎，小丽姐好，孟老师好。 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来说女足哈，因为男足实在是没有机会说哈，来说说明天这场比赛真的是但是弄不好就是最后一场了吧。 啊，对，肯定是最后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 来前瞻一下。 对，我觉得中国女足整体来讲，两场比赛输的不冤枉，对吧？咱们大家也都看到了比赛的过程，应该说就是我们对女足的希望值非常高嘛。大家也经常会说，中国女足是中国足球为数不多的一个牌面哈、就是说能够说中国足球不行的时候，还能拿中国女足出来， 也是给我们长脸的项目。 对，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客观的承认啊，女足的水平是在下降的，或者说我们的进步不足。世界的女足范围，女足的能力都在前进，大幅度的前进，只是我们现在进步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然后 包括日本队，其实今年也是在明显下降，也是不如当年拿那个世界冠军的时候了。 嗯， 中国女足也在下降。然后我们面临的对手，前几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踢巴西的时候，包括前面踢塞美亚，那真的是我们这个输的无话可说。两场比赛输九个球，我认为这就不是一个说我发挥的不好，状态不太好，不是这么说了。输九个球，那就是我们跟人的实力有巨大的差距。 嗯， 所以说，我认为真的是要冷静看待。包括女足在出线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我们在亚洲区出线的时候也是打了非常艰难的这个跟韩国踢了这种比赛啊，我们才出线的 附加赛。嗯， 对，所以说真是不容易。我认为咱们的实力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对中国女足不要有特别大的这个过高的判断啊，超过她实力的判断。 嗯， 真正回到她真正的实力，我认为才是对女足的一个尊重。你真是把我们的女足架到那么高的时候，你只会失望，你只会大家不断的这哀叹，反倒是对女足的发展是不利的。 嗯，在前瞻这几场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小组赛可能遇到赞比亚队，这场比赛应该拿分，我们多进球，争取为之后小组出现有一个好的位置啊，或者是在打算啊，反正这么说的。后来发现呀，赞比亚女足，我们王霜真的是大四喜，已经是拼尽全力了，结果还跟人家打平了。所以说现在看世界女足的这个格局啊，强的强，弱的弱，有些你不熟悉的吧，也不见得就像你认为的是那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非常的明显。包括咱们说踢赞比亚的这场比赛， 嗯， 之前大家都认为中国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非常非常顺利的比赛，是吧？ 嗯， 大胜对手，而且人家赞比亚之前被这个荷兰十球爆。 对，我还说那咱应该怎么除以二，也咱赢个五个球。 对啊，我们打五个，其实中国差不多是吧？进球方面打了四个还是可以。 嗯， 问题就是说整场比赛咱们，因为咱们不提技战术问题了哈，咱们只说这个现象。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通过我们的换人，让我们的比赛变成了我们在跟非洲人去比赛赛跑，比赛短跑，对吧？然后一直在跟非洲的这些队员去比赛短跑，我觉得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打到后来呢，变成了我们去跟非洲人比赛长跑，真的是拿我们的短处在跟他们的长处。 咱不擅长跑啊，看这意思是。 对，我们可能在亚洲地区尚且能跑得起来， 嗯， 但是我们跟这些非洲姑娘们比，无论短跑跟长跑，我认为都不是我们的强项，对吧？ 嗯， 如果我们真是强项的话，我们在田径赛场上至少也得拿几面金牌了，对吧？也拿不到嘛。 嗯， 所以说真的是拿我们的短处去拼对手的这个强项。嗯，通过现在的这个比赛看，我认为中国女足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只说场上问题哈，就是我们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技战术的风格，可能跟当今的时代有点脱节了。就是你去看这个女足的比赛，你会发现有点像今年的欧洲杯。今年的欧洲杯，可能我这个淘汰赛错的比较多哈，但我决赛对了。 嗯。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今年的欧洲杯，其实拼抢对抗非常激烈，就是整个你会看到欧洲的足球拼抢跟对抗跟跑动上了一个层次。而女足的比赛其实也是上了一个层次，就这种情况就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女足已经那个有点在战术方面落后了。 嗯， 就是我们已经跟不上这个。 本来想跑就跑不过人家，然后战术也不行。 啊，对，我们跟不上这个女足现在的发展了。 嗯， 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女足还是要回到我们就是真实的一个实力层面，大家去真实的看待我们的女足，的确曾经非常辉煌过。但是现在他真的是在世界范围之内不是强队了。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日本女足也跟咱们一样有点滑落哈， 嗯， 这个实力。 对， 包括韩国女足，咱赢了韩国才能进的这个奥运会，所以说是不是整个亚洲的女足的这种态势都有点示威了？ 您看原来亚洲女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嗯， 就能跑。 嗯， 是吧？您看像日本队当时就是非常能跑，然后能跑，而且基本功技术能力好。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在的比赛当中，你看日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平了加拿大，大家一开始都认为为什么会跟加拿大，大家认为起码踢加拿大仨没问题。其实那场比赛整个的过程当中，日本队除了控球稍好一点之外，全场机会比加拿大少很多。 嗯， 加拿大其实人家才亏呢，人家才觉得我们也把你赢了才亏呢。然后日本女足在踢英国的时候，那就是完全被动了，各方面就完全被动了，完全跟不上对手了。所以说现在的足球，你可以去看看欧美啊，这些足球的发展， 嗯， 它真的是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亚洲女足又得重新去追上了。 对，感觉我们亚洲女足，无论是中日韩哈这几支球队，可能澳大利亚不算吧，咱们呢有一点就是可持续性发展不够 不够这么持续，就有一波出来了还不错，就像咱们那会儿有一波孙文出来了哈，孙文门、 哎、 然后日本的泽穗希这边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好像就会出现这种断档、韩国女足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没有咱们这两支球队这么明显、 嗯、 但总之来讲好像女足的可持续发展，我估计可能是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对待和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嗯、 哦，我们已经研究了好多年的女足问题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啊，耽误您一分钟啊、 哎、 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让女孩们去踢球。 嗯， 足球问题特别简单，你有10万个孩子踢跟你有100个孩子踢成绩绝不一样，对吧、 嗯、 我们还是大家女孩们不去踢球，就是不要责怪女足的发展，就是说每一个人大家在批评女足之前都先看看你有闺女让不让她去踢，你让她去踢了你可以去批评女足，你不让你孩子去踢、 嗯、 不要批评女足，女足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那你男孩也是这样，你知道要是这样说的话， 同理 是吧， 就是同理、 嗯、 对对。 好，那我估计啊咱们女足今年这个东京之旅差不多也该画上句号了，踢完明天这场比赛 应该是， 所以大家也要回归理性哈、啊、回归理性好好的琢磨琢磨女足这个将来的发展到底走怎样的一条路哈、啊、怎样来规划、 嗯、 好，谢谢天英的介绍，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东京奥运会其他的一些项目哈、啊、咱们随时沟通啊，谢谢、 哎、 再见。 嗯，好的，见。 嗯。北京时间已经是17:55了，哎，老孟，咱们再来说说现在奖牌榜的情况吧。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美国代表团已经在今天实时的超越咱们又实时的超越美国，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给大家介绍一下奖牌榜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美国队呢目前是7枚金牌、3枚银牌、4枚铜牌，是排在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呢目前是6枚金牌、3枚银牌、6枚铜牌，排在第二。日本代表团呢目前是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排在第三。英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金2银1铜，韩国代表团呢是3金3铜，澳大利亚代表团目前是2金1银3铜，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呢目前是1金4银3铜，意大利代表团呢目前是1金3银4铜，加拿大代表团目前是1金2银。那么同样都是有1枚金牌入账的，包括法国、匈牙利、突尼斯、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厄瓜多尔、伊朗、科索沃、挪威、泰国、乌兹别克斯坦。 正在直播的人在东京，我们今天啊有两个话题，首先是说说你印象深刻的奥运会当中的大逆转，还有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啊，我们今天添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刚才呢老孟把今天的这朵小红花送给了滑板的姑娘哈，今年只有13岁。那我呢是送给了胡金秋，因为在比赛当中他今天有一个关键的怎么说哈，关键的逆转吧，因为他让对手犯规之后，咱们才最终赢了1分，才把这个比赛能够延续下去。不知道大家伙是怎么看哈、啊？今天的或者是昨天的这两天的这些运动员的表现，您想给谁一朵小红花呢？不会衰老。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也有很多值得关注，比如说一会儿乒乓球混双这块项目的金牌到底是不是咱们家拿走了，还是真是叫日本队拿走了，新闻联播的水平怎么样啊，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还有呢就是三人篮球今天还不错，男队和女队都赢了，我们也会请张玉松张指导哈来给大家点评一下今天咱们三人篮球的表现啊，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牵引着我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操男团的决赛。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哈，各国的选手已经入场了。今天的男子团体的决赛还会是一个三国杀的状态。那面对东道主兼卫冕冠军日本男团和俄罗斯男团的直接挑战，这次中国体操男团呢，是由2018和2019年两届体操世锦赛的主力阵容构成的，肖若腾、邹静元、孙伟、林超潘四人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哈。我们上一回哈体操项目是没有拿到金牌，所以说看看哈咱们能不能够夺回失地，争取在男团这个项目当中有所突破。那对于体操这个项目，我们依然会请到专业人士哈。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也是有过体操经历的哈，以前做过运动员的丁独一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体操男团的情况。我们一边看比赛一边跟独一哈说这个话题哈，我们来请进独一。你好独一。 好，体育广播的家里人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独一。 独一应该是2008年和2012年都跟我们一起点评过体操这个项目哈。 非常荣幸，那两年中国男子体操队都是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希望今天能把这种好运带给咱们的中国体操队。 记得我在2012年的时候跟独一一起来做节目啊，当时是正好直播这个体操的比赛，所以独一的那次配合的话呢，一下把我就惊呆了。就在咱们的这个就报道群体当中有这么几类人啊，一类人呢是做过专业运动员的，一类人呢是像我这样万金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懂装懂的，像我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做这种专业体育解说的时候呢，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这种特别连贯的，在激烈的快速的这个动程当中，进行技术分析的难度非常大。而且呢，其中会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名词。那独一呢，上次解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啊。 谢谢您认可。可能体操项目大家都会觉得欣赏性很强，特别的好看，然后它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嘛，因为是在器械上靠个人的身体能力来完成，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可能大家不一定能看得明白，或者是运动员上场了，我们也不太知道他在很短的瞬间到底空翻了几周，转了几圈，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欣赏这个体操项目，能看到运动员背后的一些付出，他们在备战过程中的一些艰辛。 嗯，其实上一届呢，里约奥运会呢，其实就是咱们应该说一个折戟沉沙的一个过程。那一届呢，尤其是作为男团来说，当我们从84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李宁这个一下就让大家勾起了对于体操这项运动的兴趣，包括童宁啊，包括楼云呐、啊。那么后来呢，经过起起伏伏，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觉得那是我近几届奥运会当中看到的一个特别低谷的时期。但是我相信，就包括这届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这些像肖若腾啊、邹静元这些选手们，他们是心有不甘的。所以说，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话，你对男团的这个团体项目当中啊，包括个人的表现，你对谁寄予更高的期待？ 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是很遗憾拿到了铜牌，当时的冠军是日本队，然后亚军是俄罗斯队。其实在这一个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在竞争这一枚金牌。那在这期间呢，2018年我们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2019年是拿到了亚军。但是在这些比赛中，其实冠亚季军都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也就是说，今天的比赛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但是要说我们有多大的把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资格赛结束之后，其实日本队是第一名，领先咱们的优势是0.2分。那咱们领先第三名俄罗斯队的分数是0.1分。这个在体操比赛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分差，可能就是落地的一小跳，或者是自由体操的一个出界，我们就能达到0.2或者0.3的扣分。所以进入团体决赛以后，就是看哪个队发挥更好、更稳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这个跳水比赛，男子10米台嘛，双人跳水，这都是需要一个是在场上有一个特别连贯的动作，同时呢，它有一个起评分的难度，还有呢，就是涉及到人为的这种裁判的打分的因素。那么现在，比如说在画面，那通过广播的话，你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画面上正在进行的是一位日本选手的表现吧？ 对，刚才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他进行的是男子自由体操的比赛。应该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顺序。我们呢，在资格赛的时候是日本和中国是位列前两位，那这两个队其实会在今天占据最有利的体操项目的出场顺序是什么呢？首先第一项是自由体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比赛为了激烈程度，我们 们的队员是穿插上场的，也就是说第一位是日本选手，第二位应该就是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是林超攀，他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是中国和日本这样穿插来进行的。那在自由体操之后，我们会进行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这是在男子项目里面最优势最顺畅的一个顺序，也会把最精彩的比赛留在就是单杠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的空翻回环，惊险性也是最高的一个项目，在这里作为今天比赛的结束。 嗯，同时也是在节目的编排上感觉是渐入佳境哈，高潮迭起。那要说到这个日本队哈，今年内村航平是没有参加这个全能的比赛，这个团体的比赛，同时也放弃了全能。那你看，没有他在，日本队还行不？ 今年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体操比赛的整体赛制是跟往届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体操比赛是报六个人，团体上三个人取三个人的分，那今年可能各位听众各位老师都知道，今年我们采取了一个4+2的赛制，就是团体报四个人，然后还有两个运动员是作为这种单项的选手报名参加到比赛里面来，也就是说单项的选手是不能参加团体比赛的。那内村航平其实他是占了一个单杠的作为一个单杠单项的选手，占了日本队这个4+2里面这个二的名额来参加，但是很遗憾在第一场的资格赛里面他也是出现了失误。那再回到日本的这个团体，目前这四位年轻队员，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他们四位选手其实都是没有奥运会经验的，但是在世锦赛上也是都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对，回到刚才说的，其实大家比的还是动作的稳定性和心态。其实这三个队谁也没有说绝对的，从难度上完成上都不敢说谁有绝对的优势。其实我们看的还是现场的发挥。 有的时候像全能比赛会有一个明显的短板，我们现在这一波人当中会有明显的短板吗？ 其实每个人每个队都会有自己的短板，比如说像中国队，那我们的优势是双杠，是鞍马，但是鞍马呢是好练不好比，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因为它偶然性很大，在鞍马上去做全旋，去做那种俄式旋转是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如果我们今天能把我们这两个优势项目发挥好，去奠定一些分数上的优势，那日本队其实他们的双杠以往是他们一个弱势项目，但是资格赛表现得不错，不错来讲，但他们其实也会出现失误。俄罗斯队也一样，他们有运动员，我看也是主力选手，今年四月份跟腱出现了失误，预赛的时候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是今天真的，现在我们不好说来预测今天到底这枚金牌会落在谁家。 嗯，没错哈。 我觉得杜一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这个小花送早了，我送给曾文慧了，应该是留给我们的丁度一才对呢。 谢谢，还是送给我们的，争取能送给男子体操队。 那说到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哈，也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哈。今天呢，这个就像刚才杜一说的，这个上场的顺序还是非常的讲究哈。刚才日本运动员本土作战，我觉得他们压力是不是也比咱们要稍微大一点哈？先出场呢，然后呢，我这光看着这个独一了也没看画面，然后现在是美国代表团的一位选手在进行鞍马的这个项目哈， 是他这个转播应该是穿插着不同的项目在进行，但其实今天最核心的就是中国队和 日本队 的这一组。然后这个鞍马其实是体操比赛的第二项，我们可以看到跟美国队，因为美国队资格赛是排在第四的，那第三名俄罗斯队其实是会在这个项目先出场。对，所以美国和俄罗斯其实是在一个组来进行比赛的。 从里约周期到现在这个东京周期有五年的时间哈，因为你是体操方面的专业人士，你发现了吗？这五年当中都有哪些变化？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其实这五年我是在想往前说，从2006年开始，我们体操的打分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大家知道体操的满分是10分，然后运动员你上场一套动作，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起平线是相对一样的，然后就从10分根据你的完成开始 进行扣分。那在2016年以后，我们分成了地分和意分。地分就是你的难度分，其实就是鼓励更有能力的运动员去挑战更大的难度，然后在完成上也有了更加严苛的对动作认定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五年来讲，体操的发展还是很快的。就是男子我其实个人关注的相对少，像女子我们可以明天看看，像美国体操队、俄罗斯体操队，他们的那个难度的发展真的是在这五年期间是突飞猛进，然后已经跟以前十分制的时候的那些难度体系不太能比了。 就前两天看到内村航平呢，这个在双杠方面的失误的话，我在想啊，作为这样一个应该是世界顶级高手了，其实跟咱们他是直接竞争对手，所以报单项的话呢，日本代表团肯定也是把这枚金牌看得非常重啊，真的希望他能够在家门口的这个优势情况下拿到这枚金牌。但是这个体操选手他的各种失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些集锦，都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当然像这种顶级运动员的话会出现资格赛的这样一个失误的话，你觉得他主要的失误的原因会在哪里呢？ 其实这种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就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有讲，我说在平衡木上就是一个10公分的比赛的一个器械，可能我一发力我就知道这个动作歪了，或者是他能不能成。所以说男子比赛里面单杠又是最具惊险性和这种不确定性很多，那他就是也许是他心理上过于，因为他就这一个项目，资格赛特别重要，你要比好了你才能有后面的决赛，也许想得多了，也许是主场压力有点大，也许是因为其实他是作为单项选手占了日本这个国家一个奥运的名额嘛，可能也是自己也许是想得多了，也就导致了动作上轻微的这么一个发力点的变化，就会带来动作的失误。 那今年有点特别哈，就是赛场上是没有观众的。我不知道体操运动员哈，有观众和没观众，带观众不带观众，这个区别心理上的压力有多大？ 相对来讲可能没观众会更安静，就是专注力会更好，但是我想从运动员来讲，这种为国家去拼搏展现自己也需要，就是你现场是需要那种热烈的气氛 的 对，有特别是我们有自由体操，像女子有自由体操，它是会有音乐伴奏的，可能带动起来。我们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全场给中国队欢呼，那种气氛其实是很好。而且观众他有的时候这种浪潮是会给裁判一些压力的。 中国运动员出场了， 对，我们可以推一点现场的声音哈。 对，这个是中国运动员孙伟，他也是一名全能型的选手，他的难度应该是在中国队里面是最大的。 开场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动作，我是说不上来的。 好，我来看一下这串。他做了这是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旋。对，在男子里面应该还好，但是对于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说，这个动作 太困难了哈，稳稳的落地哈。 又完成了一个团身720度旋。 团身旋。 那刚才小跳有没有影响？会。 小跳应该是会扣掉0.1到0.2分的。 还好，比较稳。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同于刚才空翻旋的动作，它做了一个直体转体900度， 这个会更难一点是吗？直体我觉得会更难。 其实分值是可能它比如都算地组难度或者一组难度，不太一样。刚才的是空翻又横轴旋转又加上纵轴的转体，难度会更大。对，那种空间感是在练的时候不是很好把控。这是男子特有的一个水平的支撑。这应该要做他最后结束的这个动作了， 一个连串哈。 对，我们看他会采取什么难度。做了毽子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落地也没有什么摇晃啊，或者是不稳。 对，轻微的小跳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 对，在训练的时候也会尽量就是不做那种迈步的这种调整，而是用小跳来控制，看上去会更规整，然后扣分的点会更少一些。 感觉好像还完成的挺轻松的，好像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只是这样从外观上看。 因为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队的发挥是很稳定的，是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但是也会有一些小失误，所以今天希望我们能放下这个压力吧，更好的把自己所练的动作展现出来就好。 那教练也在这个旁边关注他，感觉哈，你说说刚才的感受等等，跟他交流哈，一会儿看看得分哈，看我们这次这个分数怎么样。 这是刚刚开始， 那是开始的那一串动作。 嗯，115号。 哦，这是直体后空翻，是720度旋了。 嗯， 他做了空中旋转两圈。 所以说，独一，我在想，就是在看我们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呢，他在没有慢镜回放的时候，只这一瞬间做出动作的话呢，作为你们的专业运动员来说的话，都是一瞬间就要观察他的转体的度数啊、 嗯、 动作呀，这个是要经过常年的训练和培养这种能力。 对，你像刚才我看他真正比赛的时候，我以为他看他那么轻松，我以为完成了一个直体360度旋、 嗯、 其实我刚才看了慢放是720度旋，他是转了两圈， 在那一瞬间转了两圈，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这都可能是零点几 零点几秒。 对，对于运动员就完全是动力定型，但是像咱们看比赛的一般人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去捕捉到，其实裁判也是这样，他们都是靠画符号，而且运动员是会有赛台训练的。 赛台训练， 对，他是要把今天的比赛或者是80%-70%要在赛台展现，裁判会对他这套动作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这样会帮助他现场更快的辅助他去记录下运动员完成的难度和扣分的点。 嗯，所以对于裁判的要求也非常高啊。而且呢，在那一瞬间的话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人为打分的项目，他多少都会出现误差。这个赛后呢，会被一些媒体啊，或者体育迷啊拿出来揪出来，要作为一个话题。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客观条件，多少也会影响到这个裁判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 对，因为体操比赛其实是两组裁判，刚才我们介绍了他完成分就是D分是有一组裁判来计算你的难度，那扣分的话是一组裁判他来给你挑毛病，说白了就是，然后如果其实对成绩对难度的认定有质疑的话，是可以当场提起这个申请在认定难度，对、 嗯、 我这个跳步我这个空翻到底转体角度到不到，因为你做一圈和两圈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嗯，但裁判会觉得你可能差了多少度，那我无法认定你两圈，我只能认定你一圈半或者一圈，是这样的。 那最终这个申诉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申诉技术委员会他也会再回看你的录像，然后最终会做出来这个难度是不是要给你更改，就是把你的难度分提高，是这种方式。 如果申诉就是会有成功，但也会有失败，就看这个 基本上可能成功的可能性 并不大， 不是很大，对， 要保证裁判的权威。 对，因为这次也有讲述在日本的主场可能裁判的手会松一点，会可能在同等条件下日本队会有一些优势，但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完全是空场比赛，没有日本观众那种在运动员成功之后可能山呼海啸般的 有那种压力， 欢呼声其实也会有给裁判带来一些压力。那今天其实这种比赛就会相对的安静，大家就更投入到自己的比赛中来就好， 嗯，更专注哈，嗯。 那么看到现在呢，这个中国选手还在等待着出场啊，这是比赛的交叉进行。 嗯，对，他各个场都在轮换。其实今天也想说一下咱们这个上场的人员跟资格赛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在资格赛的时候，我们是每个项目可以上4个人，然后记3个人的分，意味着呢就是有一个人不太理想也没有关系，这个人的分就是无效分就好了。那今天我们是4个报名的运动员，我们上只能每个项目上3个人、 嗯、 这3个人的分全部都是要计入团体的分的、 嗯、 也就是说最好一个人都不要出现失误、 嗯、 不然就会对团体来有影响。 嗯，自由体操是林超攀、孙伟和肖若腾这样的顺序哈，然后鞍马呢一会儿是邹静元、孙伟和肖若腾，吊环呢是邹静元、孙伟、肖若腾，跳马呢跟这个自由操是一样的、 嗯、 林超攀、孙伟、肖若腾，双杠呢是孙伟先上，孙伟、肖若腾和邹静元、 嗯、 单杠也是孙伟先上，然后是肖若腾，然后是林超攀， 对， 这样的一个顺序。 体操比赛啊，连 嗯，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有一位叫呆萌若愚的朋友说广播啊，说这个体操比赛的话，他说我听了有点抽象。哎，这我倒想到了，这个在我们对画面的描述的时候呢，一会儿啊还是请独一给我们来一段，来一段现场的，甭管是谁啊，因为你等着中国选手出场的话、 嗯、 还得等一会儿呢，一会儿等在这个运动员上场之后，无论不管是哪个项目，给我们描述一下啊，他的动作，让我们大家通过广播呢，也对这个项目有一个直接的听感。 好， 应该说其实真正描述体操是有很多术语，它会有运动员，就体操有很多用运动员名字来命名的， 对， 也有一些它比较象形，比如说十字水平支撑。 好，赶上咱们中国运动员出场了， 哇，这是 肖若 腾， 这是自由体操。 我特别喜欢肖若腾的发型，他每次在国际大赛上出来的时候发型都特别帅。 好，现在读一开始了，现场的解说。 好，他做了一个前直转体900度，这是他的开场。紧接着第二串是毽子后手翻，哇，转体应该这是1083圈，还要再多180度，还接了一个前空翻。第三串是跟刚才孙伟一样，是一个团身720度旋，我们看他完成的非常非常的轻松，脚下也挺干净的。这是一个连接串，前直900，接了一个前直720。这段就是一个地面的托马斯拳旋，男子自由体操要求必须有地面的这种支撑的拳旋，是它难度组成的一部分。即将完成一个小的连接串，这个就很简单了，毽子小翻直体720度， 而且动作相对比较慢啊， 因为它非常轻松，就是它的高度足够支撑它完成这两圈的转体。这应该是它的结束了，对。哦，毽子小翻转体1080度， 站得非常稳， 轻轻一小跳。 你像吴梦生说了，你们节目改成激情赛场了啊，就是在现场解说嘛。拖影那朋友说嘉宾太专业了， 谁让我们有这个财富呢，是吧？必须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哈。 现在读一来了以后呢，我又把我们的这个场景就拉回到了2012年，当时在直播间的时候呢，读一的一连串的专业解说啊，让我真的是现在记忆犹新。而且呢，说句心里话，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体操其实还是要连贯着看，它动作发展很快，然后每一届世界大赛都会有一些运动员提出的自己独创的来命名的动作。 新的动作。 对，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其实真的会，就从我个人来讲，我也会有突结和哎一下哎，这到底转了几圈，可能我也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就感觉离开这个圈子了似的。 是。 这一套动作整体来讲，你给点评一下。 我觉得整体完成非常好，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运动员出场的顺序，我们可以说就是第一个，比如说林超攀，他应该是相对稳定但难度比较低的选手。体操项目裁判打分也是会有一个 平衡哈。 对，不是，他是叫依次往上，就 先出场的， 带起来， 先出场的， 出场的第一个人可能给的分会低 一 点，一 个基准线， 一个基准线。那他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稳定军心，要给团队奠定一个基础的分。那第二个运动员可能就是比较全面，然后难度会比第一位选手略有提升。到第三位，他基本上是会把这个比赛拉向一个高潮。 14.600分。 我们可以看完成难度是6.200，对，完成分是8.4的话，它从10分开始扣，等于扣掉了1.6分，就是你不经意的分腿小跳，对，这些一看这个完成分就是没有大的失误，是完成的很好的。 非常不错哈，那当然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人在东京》晚间版的特别节目，刚好就赶上了我们体操男团的比赛，所以就请到了专业人士丁独一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每到奥运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请独一来给大家介绍体操方面这些专业知识哈，而且就是用这个广播的方式来展现这个项目，还真是需要你的描述能力啊，包括你的专业积累， 其实就是带着大家来感受体操的魅力。 对，我们都会问一些这个比较外门，这个怎么说，比较外行的一些问题啊，门外的问题。 您是很专业，您跟孟老师真的是 我就属于孟老师说的那个不懂装懂那类型。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最后再说一下，就是体操比赛不要着急，我们可能在第一轮、第二轮，甚至在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测。不要说，哎，第一轮结束，中国队可能是落后日本队，我们是不是 就 没 戏了？ 或者是在第五项之后，我们有一些领先，是不是就稳妥的能拿金牌了？其实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真的要等到最后一项单杠比赛结束之后，才能见分晓。 自由操两个运动员表现非常不错。 对， 嗯， 应该已经结束了。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在轮换项目，下一轮中国队要进行鞍马的比赛了。 对，是。 咱们聊天室里边用户6032说如同在现场，如同在现场啊。吴梦生开个玩笑说，我只记住了托马斯前旋然后接个啥啥啥 全旋，应该就是 托马斯全旋 对，

2018年举重级别调整之后，他改到61公斤级，从此不再为降重而烦恼，成绩突飞猛进。2019年在泰国举重世锦赛，他打破了这个级别抓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同年12月，又在举重世界杯上获得抓举总成绩冠军。 举重真的很苦，能取得冠军的时候，压力还有那种付出就一下子释然了，能为祖国争光，就感觉知足了。中国力量势不可挡，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燃在东京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目前体操男团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在第一轮自由操过后哈，我们中国代表团呢是暂时排在第三，我们正在参加的是鞍马这个项目哈。一会儿比赛进行过程还会请我们的嘉宾丁度一随时跟大家来做介绍。 同时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呢，从7月23号推出一个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助活动啊，听友互动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问题当中呢，就是东京奥运会前方报道团队呢，他拍了一个奥运的 vlog 的短视频，您可以通过短视频呢收看这个之后啊，从中找出我们今天问题的答案。今天早上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在东京奥运会报道团队的伙食方面，昨天呢，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呢发布的视频当中，记者来到了主新闻中心吃饭，这里点餐呢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的问题就是一共有几种盲盒？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会给大家公布的。 我们再来说说三人篮球，今天的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都战胜了对手哈，尤其是男队21-20绝杀了比利时，取得了首场胜利，真不容易。而我们女队啊，也是战胜了日本队。对于今天三人篮球的表现，我们请进张云松张指导来给大家做点评。你好，云指。 哎，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让您久等了哈。那今天啊，咱们中国男篮的三人篮球这个项目终于取得了第一场胜利，胡金秋还不错，您给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在经历了前一日的比赛之后，可能应该说男篮这些三人篮球的小伙子们还是背负了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和心理能否尽快的从之前的失利当中能够调整过来。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在像这种世界大赛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觉得今天比较好的就是大家调整的还是非常及时的，然后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吧，正常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然后能够这个把自己的特点特长然后能够发挥出来，最终赢下这场比赛。从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可能更从相比较技战术而言，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和思想的调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从心态上比前几场是打得越来越顺了哈。那女篮方面肯定您也关注了哈，因为毕竟您现在是带的是姑娘们的篮球队哈，女篮这边也给他们点评点评，我觉得比男篮打得好一点哈。 女篮我觉得整从开赛之后，然后一直还是应该说是稳步向前吧。那么不管是前面的比赛也好，还是说今天对日本的比赛也好，那我觉得都是把自己的这些特点，比如说内外结合呀，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首先第一，在三篮球这个项目上来说的话，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然后个人的能力呢，这个不管是内线的张志廷也好，万吉元也好，还是外线的王丽丽也好，那我杨舒宇也好，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都是有一定的个人特点的球员。那么对于这项比赛啊，那其实，应该说也是，基于对他们来说吧，也是基于很大的期望，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收获。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打东道主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场球吧。而且对方也有这个规划球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够顶住压力，然后力拼防守，那最终非常 也是艰难的吧，然后赢下东道主，应该说表现还是非常可圈可点。 嗯，尤其现在咱们这个排位还不错，小组第二，要是能保持这个位置的话，起码咱们进淘汰赛是没问题哈，前六是可以打得好一点，咱们进个四强，再往前再想一想哈，往前拱一拱都是可以的。嗯， 对，现在女篮这边我觉得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已经顺利的进入到这个淘汰赛。 嗯， 啊，那么关键就在于淘汰赛当中能不能够一个是可能看看就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那么看看这个对手的特点是否这个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比如限制对方，或者说我们能够去制约对方，然后再一个到淘汰赛当中可能因为就更加残酷了嘛，更加残酷的话可能在思想和心理这方面调节，那么球员能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顶得住压力啊，然后最终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吧，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是尤为重要的。 嗯，那么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在这个奥运会的级别的比赛当中，您觉得都有哪些不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其实从两个不同的篮球项目上来说，它无论是什么样的比赛，其实特点还都是非常鲜明的。比如一个是三人篮球这边，它因为场上的人少了，那需要每一个人的能力更加的全面和更加均衡，无论是比如说这个你内线的防守、外线的防守，然后包括进攻上你能里能外那在这一方面是要他首先要求球员的技术包括身体条件那么更加的全面，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攻守转换的速度和强度，虽然比赛时间很短，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但是在这十分钟当中几乎是没有间歇的，所以他的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一点的话它可能和五人项目是也是有不同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对抗的激烈程度，那我们其实大家通过这个比赛转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三人篮球项目当中它的身体接触更多然后它的身体对抗更多，可能很多的吹罚在五人篮球当中可能是已经会被吹犯规，但是在三人篮球当中都是被允许的那么所以从这块来说的话也是和五人篮球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吧。 那说到这两种篮球的不同，我们是更期待下次连线的时候云芷给我们讲的是中国女篮、中国男篮，尤其是中国男篮在奥运会的各种战术的变化等等哈。哎，谢谢您的分享哈，尤其女篮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要更多的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谢谢您，再见。 好的好的， 好， 好， 再见。 哎，再见再见。 体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独一，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你应该是关注在运动员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哈。 红于第一轮，这一轮这个摄影师根本就没有转换镜头，镜头一直在这个鞍马的项目上。我看了一下中国运动员这个邹静媛和孙伟已经两名运动员非常漂亮地完成了咱们的鞍马动作可以说我觉得在这，因为我看了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排名第三位其实是跟日本队在自由体操项目上是有1.5分的分差对，因为自由体操是日本的强项我们可以看鞍马从完成动作的漂亮和难度来讲，这一轮我相信我们是能赢回来一些分的， 5分能追回3分也行啊， 1.5分，对， 1.5分那希望我们这个后面的，尤其你刚才说到咱们的强项双杠啊，一下能把他们给抽过去哈。 对，鞍马也很重要算是我们的一个次强项吧。 是，那这是正在为大家介绍的体操的情况，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体操男团。我们男团在之前哈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并没有拿到金牌，这回咱们卷土重来哈。 对，今天男团应该是体操队的就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希望能拿下这块金牌的因为从女子队来讲他们预赛是排在第三名，其实明天我们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要争一枚奖牌就是保三争二这样子但今天男子体操队这枚金牌咱们是不能手软的， 是这样吗？好，这个男团的比赛进行的同时呢，乒乓球这边呢大家也要关注了哈，新闻联播组合上场了，我们连线搜狐的媒体同行记者郭健，来请他给大家说说那边的情况。你好郭健。 哎，主持人您好。 关注这个新闻联播的了哈。我们刚才一边在说这个男团体操，一边也惦记着这边乒乓球的项目。我们来说说这个项目的这个进行的情况啊。 这次一共有16对选手参加咱们东京奥运会的 混双项目的争夺， 嗯， 这也是乒乓球混双项目头一次列入到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中。应该说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呢，新闻组合打得相对比较顺利一些，除了在第一场比赛对阵加拿大组合的时候丢掉了第一季以外，其他呢都是获得了胜利。而反观我们的主要对手伊藤美诚和水谷隼呢，在与这个德国组合弗朗西斯卡和索尔加的比赛中呢，遭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打到第七局，而且曾经是2-9落后，最后是实现了逆转，才能够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今天晚间呢，就由这个新闻组合和这个伊藤美诚、水谷隼这两对老冤家，可以说是来交手，来决出本届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乒乓球项目的金牌。 嗯，这块金牌我觉得也是日本队特别期待的，他们准备了5年就是想拿这块牌子，还特别设立了这个项目。你怎么看这两队选手之间的实力较量哈？ 对，就像您说的，日本组合为了拿这块金牌呢，他们特意是选择了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俩的出身地都是非常近的，所以也有一些师承的关系，包括两个人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搭配，这样在双打组合里边会比较便利一些。说到两对组合的交手记录呢，我们仔细的翻阅这个国际乒联的这个记录，可以发现新闻组合无疑是占据一个绝对的上风的。但是之前的比赛更多的是打这种5局3胜制，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打这种7局4胜制，我相信对两位老将来说还是多了一分这种考验，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通过这种考验。 嗯，上午我看这个回放的时候啊，他们打法国队那队组合的时候，许昕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有几个球打的简直是荡气回肠，我说这球都接回来了，看来这状态调得不错哈。那一会儿我们也希望这队组合能够有好的表现，谢谢你的介绍，再见。 再见。 嗯。欢迎听众朋友们在18:44继续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来关注中国军团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说说场上体操的情况哈。独一，刚才咱们鞍马这个项目三个选手都应该结束 了 哈。 对，都比完了。 怎么样？ 刚刚完成成套的是肖若腾、 嗯、 其实真是为他捏一把汗。我们可能看电视的观众能知道，他在最后做一个后半套的时候有一个托马斯全旋的横移，其实他的这个手臂支撑的位置我觉得是挺低的，就是整个我感觉有点节奏要乱的意思、 哦、有点悬的意思， 有点悬，真是为他捏一把汗、 哦、 但他调整得很好、 哦、 因为对于肖若腾来讲，其实鞍马是他的弱项、 嗯、 那他资格赛也是，我没看，我看从媒体的报道看到他是有一点小的失误、 嗯、 应该说今天的完成还是不错的。 嗯，只要稳住就好，别出大的失误， 应该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中国队在鞍马项目上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比赛， 咱们应该能追回点分来哈。 这就是这个回合下来应该是能追回一点分的、 嗯、 现在还有一名日本选手即将要上场比赛、 嗯、是日本选手这个鞍马项目他们的实力 应该我觉得是略逊于中国队的， 略逊于中国队。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出场顺序是很有意思，在第二轮比赛的，就是因为这一轮其实是中国队先上场， 对对对。 那在第六名运动员其实是日本，这样是能保证到最后一项单杠比赛的时候，我们中国队其实也是第一个出场，是中国、日本、中国、日本， 所以他们压力会更大一点。 对，他们压力会更大，那也是因为他们资格赛排名第一， 嗯、 就是在赛制设置的时候要把最后的悬念。就是等于说日本队可能会掀起全场的精彩 嗯嗯， 也可能就是让大家这颗关注金牌的心在最后才能落定。 尤其单杠最惊险的一个项目， 是 太不好说了， 对，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好说。 嗯 嗯，日本队三人完成的也是很稳定的， 对，鞠躬下场，看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我看今天运动员还就是都挺轻松的， 可能是因为没有观众，我是这么猜的。 当成自己的队内赛日常训练来， 对，心态好像还挺平的， 就比较放松。 嗯，好，乒乓球项目哈，新闻联播组合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请本台记者李维给您做介绍。李维， 嗯，小丽你好，听众大家好。 嗯，来说说你这边的情况。哎呀，我还挺激动的，你这怎么这么冷静啊？你？ 我必须冷静一下，因为一会儿我们可能有一个要创造历史的机会吧。我觉得今天许昕和刘诗雯应该说在这个金牌的争夺战中面对东道主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和这个水谷隼，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能够 获胜的话，应该真的是创造了奥运会乒乓球的一个历史，因为从来没有过混双项目的金牌，这是第一块。那现在呢，我是在这个媒体的工作间，我们正在排队等这个媒体的票，因为其他的比赛真的是没有，只是预约到场就可以防疫的要求，但是这个需要排票了。因为 高区票啊，你 媒体实在是太多了，对， 都是中国的媒体吗？还是日本的媒体？哦，其实两国的媒体都很关注，对不对？ 一半，在我的左手边现在坐了很多很多的日本媒体，在我的右手边坐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媒体，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见证历史的时刻吧。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气氛，虽然比赛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但是这个气氛已经是叫起劲儿来了。应该说，一会儿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关键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从整个的实力和经验上来说，确实应该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再加上现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原因空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这种压力会小很多。如果有这个观众的话，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更大这种麻烦。但是现在空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双方在这个人和这个问题上就基本上是平等的了。那从实力上，我们要更强一些。如果啊，我觉得不出意外，我们应该很轻松的战胜对手，拿到这枚金牌。 嗯， 而且我今天和丁泽，我们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金牌。今天下午跳水也比较遗憾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东京体育馆来见证我们看到的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一块金牌。 嗯，既然你说咱们中国的记者和日本的记者一半对一半，你们在现场应该是可以加油的吧？ 嗯、 大点声。 嗯， 压过他们。 我们肯定会给，咱们这个中国队加油，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两天啊，在不同的场地都会听到现场的加油声，除了一些团部的代表就是运动员或者是这种教练员之外，其他的都是媒体，所以只有这些人才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代表团特殊的观众吧。我觉得我们也肩负着报道的任务，但同时也肩负着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这样一个任务。 嗯，替我多喊两句啊。好，谢谢你的介绍、 嗯、 期待今天有好的成绩，再见。 好，再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为了支持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展现中国国家队和参赛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同时更好地服务宣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近日首届中国之家正式上线。来听本台记者王楚烟的报道。 在今天上午举办的线上中国之家媒体见面会上，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王明燕强调， 这一次的线上中国之家，顾名思义，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实体店转为了线上的虚拟店。这个中国之家的这个展厅高度还原了从温哥华以来我们所有历届中国之家的这个实景，使大家了解，我们更能了解我们中国之家的历史，中国之家文化的深远。 据了解，线上中国之家含逛展馆、看视频、玩游戏、读资讯四个板块，在这里观众不仅能看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精彩视频，还可以阅读中国国家队的最新资讯等。线上中国之家工作人员战丹介绍， 最新的数据就我们上线不到三天已超过10000人访问量了。 在服务2022北京冬奥会方面，本届线上中国之家专门设立了相约北京主题虚拟展厅，全面展示了北京筹备2022年冬奥会的盛况。 就是我们将中国奥委会将在第一次冬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也将在明年北京发生。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中国之家的线上计划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继续延续下去，继续举办下来。 然在东京晚间版的特别节目已经来到了最后，就剩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乒乓球还有体操男团的角逐。独一，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来说说刚才进行过的这两项哈，我们现在比分怎么样，跟日本队的较量如何？ 刚刚结束，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队的这个目前的 总 分，对，总分没出来，但是我相信以咱们的表现，其实应该是发挥得非常好。刚才也介绍了，其实不要纠结于每一轮的分、是哪个队在前，我们是在第三还是在第二还是在第一、因为这个比赛都赛程没有过半，所以就不要着急，可能真的要到最后一刻。对、 那两轮下来之后哈，刚才说可能咱们会在 鞍马这个项目当中追回点来哈。鞍马完了之后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下一项就是吊环 了。吊环，嗯， 对，吊环来讲呢，其实从团体的角度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中国的吊环其实从个人来讲是强项。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次刚才介绍了赛制是4+2，有两位运动员是可以参加单项比赛的。那吊环其实刘洋、尤浩这两位选手，我们今天在现场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俩是在资格赛的时候以单项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吊环这个项目， 专门去比那个。 对，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刘洋目前是排在第2， 嗯， 然后尤浩是排名第6，等于他们俩是非常有效的拿到了吊环这个项目的这个决赛的资格， 个人赛。 对，那现在留在场上的我们的三位选手邹静媛、孙伟和肖敬腾，他们三个，肖若腾，对，他们三个都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所以可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 不会特别突出。 不会特别突出，对， 但是别出现大的失误就好。 吊环相对比较好比，稳定性应该就是正常发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好，我们一会儿也期待哈，现在正在转场的时间当中哈。 另外呢，在今天的东京名侦探的这个环节当中啊，临比赛我们的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把今天的问题的答案给大家揭晓啊。那就是昨天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前方记者发布的视频当中，记者来到了主新闻中心吃饭啊，这里点餐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问题就是一共有几种盲盒，正确答案是3种。另外的一则，这是一项这个三人篮球的这个项目的比赛，今天是奥运会男子三人篮球的比赛当中呢结束的中国男篮队波兰队的比赛，结果呢咱们右手获得胜利，21-19，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战胜了波兰队。那么比赛还有2分19秒的时候呢，中国队当时15-19落后，对方呢是拿到2分的赛点，吴金秋和严鹏呢相继是换衣颜色。比赛还有49秒的时候呢，严鹏命中2分，把比分追成了19-19，也到了赛点。波兰呢投篮不中之后，比赛还有33秒，严鹏又一次命中2分，一人连得5分，咱们最终是神奇翻盘。最后2分钟呢，中国队打出了一个6-0，吴金秋拿下了12分、10个篮板，严鹏拿到6分，完成了绝杀。波兰呢遭到了翻盘，鲍洛斯基拿到了7分。 胡金秋今天表现两场都非常棒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金牌榜的情况。美国代表团截止目前为止7金3银4铜，奖牌总数14，排在第一位。中国代表团6金3银6铜，奖牌总数15，排在12，排在第二。那有朋友会问了，说那咱们这个奖牌总数呢要比他们多一个，怎么还排第二？因为他们金牌比咱们多一个哈。排在第三是东道主日本队，6金1银2铜，奖牌总数9枚。 那在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呢，再揭秘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位嘉宾的这个丁读一3个字应该怎么写。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一直在问啊，丁读一，丁读啊就单独的读，一呢是单立人，右边一个 秋水伊人的伊， 秋水伊人的伊。 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的排名 啊，现在第2轮比赛结束之后是俺国领先了，看它是87.539，日本是87.266，这个分差非常微小。中国是排在第三位，是86.098，我们看跟俄罗斯是有1.5分的这个分差， 而且我们身后的英国跟咱们就差一点点，非常非常小。 我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这个优势能慢慢拉开吧。其实这个还是体操这个项目，更多的是要比稳定性，是可能无法去通过这个 预测，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前2轮落后挺好的，咬着比，咬着追，大家就是可能心理上就会团队更有凝聚力，就觉得做好每一套动作就好。 这个时候反倒是领先的时候，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就怕失误哈。 对，往后因为这才2项刚过嘛，后面就是很难说。中国队可能要到双杠之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奠定一些优势。 尤其是决战单杠的时候。 对，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人在东京》今天晚间版的特别节目就快临近尾声了。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晚上的节目哈，9点钟到10点半，还是1个半小时。在这1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除了对今天全天的赛事进行总结之外哈，也会请相应的专业的嘉宾来给大家点评每一项经典的赛事，尤其是今天夺牌的项目哈，包括正在进行的体操的比赛，还有马上